绑架笑，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仲快啲入嚟睇！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 洗手间， 雨英姐吓，经理叫你咩事啊？ 哦，佢介绍林小姐俾我识啫嘛。 雨英姐，你叫我名得啦。 咁我唔客气咯噃，秀丽，我介绍你识，黄美娟、林秀丽。 嚟，我哋个个点先。 一阵间你换咗呢件制服啊？ 嗯。诶，呢度净系呢一个人啊？ 啊，唔系，仲有我妹。 点解唔见佢嘅？ 哦，佢去咗洗手间啦。 于华。你仲唔翻落化妆部？ 使乜咁快脆啫？横掂咁早都冇人买化妆品，哦、嗯？ 系啊，使乜咁快至得噶？系咧，叶华，你横掂得闲啫，帮我擦咗啲鞋啊。 又好。 话啦，你又试下叶华啦？乜哈哈声啊？我同叶华讲心噶，两栋啫，帮我擦晒佢。有佢。 哦。 嗯，阿月华，今日我当值喎。 嗯。 你帮我买餸得唔得？ 嗯，就系买餸鬼咁麻烦嘅。 你使乜怕麻烦啫？你家姐咁锡你，你帮佢唔帮你买？ 哦，你之前叫我虾埋家姐噶啫，更加唔制添噃。 唔制就罢啦。制唔制啊？ 咩啊？ 制唔制啊？ 啊？ 制唔制？ 制啊！ 叶华，我张相跟嚟啦，快翻落去啦！ 喂，你快快事唔做咩啊？ 冇嘢，冇嘢啊！ 做咩啫？你神神经经咁， 冇嘢啊！ 哦，又想发哥度咧，梗系有应承同佢做节日啦。 嗯，雨英姐 吓， 系咪你个妹啊？ 系啊，唔记得同你介绍添，要啊，叫秀丽姐啦。 啊，唔使，叫我秀丽得啦。 秀丽， 啊，两位想要啲乜嘢？ 你欢喜咩啊？ 边度有朱古力食啊？ 皮鞋布， 皮鞋布有朱古力食。 是我有得吃咋？ 点解啊？ 因为我有个心上人喺上边做啊。 哦，系咩？ 一阵放工我介绍你识啦。 个强哥都冇解嘅，咁耐都唔出嚟。 系啦。 咦？点解你哋咁耐都 未走啊？我哋等人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秀丽啊，不如你唔好等啦，咪阻咗你啊。 唔紧要，横掂我屋企都冇事做嘅。 咁就等埋一齐啦！诶，嚟啦！ 你都震噶， 耐噶？ 你整蛊作怪，俾隐形怪客听日去闹。 哦，发哥，原来俾隐形怪客闹。 哎，唔好混闹，我哋喺入边倾下偈啫。 倾偈见唔到你就话倾偈。 你咧，我介绍个新同事俾你识，林秀丽、李国强、郑志发。 秀丽啊，我哋几个租埋一搭楼住，好好玩噶啫， 系咩？ 林小姐啊，要你等我哋咁耐，唔好意思喎。 唔要， 嗰个就系我心上人嚟噶啦。 喂，做咩？佢望住我做咩？污糟啊！冇啊！ 我哋去啦。 小姐，你翻嚟啦。你出去做嘢，我仲未有机会同奶奶老爷讲啊。 唔紧要，由佢。 小姐啊，你今日咪识到好多新朋友咯。 系啊，我今日。 唔使你，等我听啊。喂， 系啊， 我见到你把声啦，系我噶。 哦，我知啊。 哦，我等你啊。拜拜。小姐啊，今晚我男朋友约我睇7:30，我早啲煮饭俾你食好唔好啊？ 唔使啊，你去啊。 咁你 我自己出去食得啦。 哦。 俾啲我。 你攞个汁仲要咩汤啊？ 中意啊，俾唔俾啊？ 咦，点解两个唔夹餸啫？ 仲好讲添，明明都系鱼。夹乜鬼啦噶？ 系啊，自私到死。 月英啊，我真系唔明啦，点解你买亲餸都不离鱼嘅咧？ 鱼唔好食咩？我最中意食鱼噶啦。 你梗系中意食啦，我同发哥两个唔食鱼噶嘛，哦。 嗯。 嗯，家姐啊，以后你买餸唔好买咁多鱼啫，腥到死我哋唔食噶。 啊，又蛇王又唔肯食人，人哋买翻嚟又弹三弹四。你唔食啊，仲啱我食多几碗添啊！ 发哥啊，强哥有餐鱼食，先都食7-8碗饭啦，我要快啲食啦，如果冇饭食噶啦！ 千祈唔好执住啊，百万都照多几碗啊！ 家姐，你都快啲食啦！ 要啲乜嘢？ 睇下啫。秀丽，主任叫你出粮啊！ 唔该你。 家姐啊，有冇帮我出埋啊？ 梗系有啦。 咁俾10蚊我买嘢食， 攞10蚊咁多做咩？1蚊好啦。 1蚊咋？ 哦，1蚊仲嫌少啊？ 嗯， 咁就冇得俾。 我呀。 秀丽啊，你又出咗粮啊？ 系啊。 你好过我啦，唔使俾家姐请我食嘢得唔得？ 得。 要啊， 又是叫人请食嘢啦。唔紧要，我请晒你哋咁多位，尤其是你嗰位心上人，我哋大家一齐去夜总会玩，好唔好啊？ 真嘅。 嗯。 如果你搬嚟我哋度住咧，花会好似佢咁。 点解？ 开心啊嘛。 秀丽姐啊，你搬埋嚟同佢一齐住啦。 系咯，搬嚟住啦。 傻女，人哋有爸爸妈妈噶嘛，点可以搬嚟我哋度住啊？ 你想搬出去同啲同事住系嘛？ 嗯。 你同爹哋讲啦。唉，电话咁耐冇人听嘅。 妈。 诶，喂，你系李太啊？我是林太啊，点啊？落得楼未啊？啊，咁我架车一齐嚟接埋你啦，系咁话啦，拜拜。嗱，我讲住打麻雀啊，你有乜事即管同爹哋讲啊，拜拜。 唉，就老虎啦，今晚去。 如果你再为食要同阿发哥做嘢咧，我就唔帮你噶啦。 知啦，家姐，呢次系最后一次， 你次次都话最后一次噶啦。 你睇几快脆就做完晒啦， 梗系啦，有我帮梗系快乐。如果净系你一个人睇，你做到几时？ 系咁黐线。 多谢多谢，喂，够钟睇电视嚟啊！ 月华，做咩闩咗个电视机啊？ 仲好讲添噃，叫我帮你喺厨房洗碗，你自己就喺度睇电视系吗？ 哎呀，我睇电视唔得咩？ 睇电视就得，睇钟玲玲就唔得。 哦，你咁唔俾我睇钟玲玲系嘛？ 点啊？ 我系要睇， 我系都唔俾。月 华， 家姐啊，唔好吓人啊！ 月华，企开啲。 好啦，发啦，唉。你唔好打细得噶嘛，报纸卖啊，今日钟玲玲唱一只歌咋？ 哦，唱一只仔，哦，我跟你唱一只，唱完我唔睇咯。 而家你睇，我又唔理你啦。 喂，有冇睇佢做咩啦？ 自己好靓，我同你假啲须，点啲豆皮睇你仲靓唔靓啦？我话过以后唔睬阿发哥，如果睬亲佢咧，我就肚痛。 哎呀！ 你 冇事啊嘛？ 冇嘢啊。你又话唔睬我？ 原来你哋偷听我讲嘢咁衰系嘛？ 打我添啊？ 点啊？ 唔好嘈，出边好似人揿钟咁声啫。 诶，出去睇下。嚟。 哦。 系啊。系啊。睇下啦。 啊，收嚟。 收嚟。 你爸爸妈妈真系舍得你搬嚟啊？ 系啊。好嘢，好嘢，不如都放下嚟啊！我带啲人嚟睇下间房。 我帮你 拎下嚟。唔该。 开咗爸爸妈妈唔习惯呢？ 唔系，我开心过头啫嘛。 开心过头？ 系。 秀丽，唔通你真系觉得同埋我哋一齐住，比你喺屋企嗰阵仲开心？ 系啊。 咁你爸爸妈妈锡唔锡你噶？ 我都唔知。 你唔知？ 我真系唔知我爸爸妈妈锡唔锡我嘅。 点解你要咁讲？ 因为如果话佢哋锡我，我又未有个咁嘅感受；如果话佢哋唔锡我，又好似讲唔通。 点解？ 因为我爸爸妈妈从未闹过我半句嘅，而且喺物质享受方面，佢哋亦都未限制过我。 哦，咁你点解仲要出嚟做嘢？ 我觉得寂寞，我需要朋友。 你而家实现咗自己嘅希望啦。有咩感想啊？ 比我想象中更有意义，因为我想唔到会结识到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朋友。 真嘅？ 真噶，你唔信啊？ 哦，我信。 啊，雨英姐，吓，点解你哋两姐妹会同埋强哥佢哋一齐住嘅？ 哦，因为我哋大家系同乡嚟嘅，而且我两姐妹呢份工都系得佢介绍嘅啫。 系咩？强哥好肯帮人噶嗬？ 系啊，佢个人好好噶。 啊。你都未话俾我听，点解你哋会同埋一齐住？ 咁嘅，我哋贪互相有个照应，所以大家搬埋一齐住啫嘛。 哦，呢度几多钱租噶？最紧要预埋我一份。 你少担心，你惊佢哋唔会啊？我哋呢度冚唪唥立晒规矩噶，唔使几耐，以华嗰只闭眼睛就会讲晒俾你听噶啦。好啦，夜啦，入去瞓啦。 好。 啊，想要啲咩咧，太太？ 或者意大利美麗牌嘅指甲油， 呢度冚唪唥都系啦，有好多种颜色嘅喎，唔知你中意边只咧？ 我要嚟趁晚妆用嘅，要啲娇艳啲嘅。 啊，嗱，呢度有金色、银色，呢啲色日头同埋夜晚都啱用噶啦。 你一样包一支俾我啊？ 好啊。多谢晒。 咦？ 唔该，俾啲香水我睇下。唔该，俾啲香水我睇下得唔得？ 唔得。 乜你咁样做生意噶？ 哦，对佢系咁噶啦，对你又唔同，想要啲乜嘢咧？ 哎呀，你神经嘅咩？行开啲啦你。对唔住啊，两位。钟小姐，想要啲咩咧？唔该，你俾啲香水我睇下。哦。 哇！你话呢对鞋啊，着喺我钟玲呢对脚度呢，真系冇得弹。好，一唔卖，留翻俾我个 darling 至得。 喂，你暗沉沉做咩？ 天机不可泄露。 嗯。唔该，俾对鞋我试下。 啊？ 呢对。 系呢对，对唔住啦，呢对唔卖，唔卖。 边个话唔卖嘅？ 太太， 你想试下呢对鞋系嘛？哦，得，请坐，请坐啊！啱唔啱啊？ 好似紧啲。 哦，紧啲啊！诶，咁你除翻出嚟，我即刻换个对俾你啊！诶，好好化住佢啫。 嗯。对鞋得未啊？咁耐嘅？ 系咯。 钟玲玲小姐， 咩事啊？ 请问你系咪钟玲玲小姐啊？ 先生，乜你问得咁出奇噶？人哋答咗你，问你咩事，梗系钟玲玲小姐嚟噶嘛？ 啊，你真系钟玲玲小姐啊？哎呀，好咯，钟玲玲小姐，我是你的忠实的电视迷啊！我姓郑，名叫做志发，今年仲未结婚。我是呢度皮鞋部的职员嚟嘅，我知道你迟早实会嚟帮衬我嘅，所以我咧特登留定一对靓嘅鞋俾你啊！我而家攞俾你啊！除翻佢！喂！ 撞鬼你啊！抢咗我对鞋做乜嘢啊？ 阿太太，对唔住，我攞个对俾你好嘛？ 我唔中意啊！ 阿钟玲玲小姐啊，呢对鞋啊，我特登留翻俾你噶，你睇啊！ 喂，点解你抢咗我对鞋嚟俾我嘅？究竟做唔做生意噶？ 我唔做你生意啊！太太，拣个地款啦。 点解要拣个地对？佢好叻啊！ 梗系叻咯， 我唔知条鞋你拣嘅，对唔住，俾翻你啦，俾翻佢啦。 你而家俾翻我，又唔要啦。啲仔，快啲扯！ 哎呀，妈咪，你冇只鞋啊！ 郑先生，第时你唔好将人哋试紧鞋攞嚟俾我啊！ 我听晒你话，我以后都唔敢。 收啦，我哋走啦。 啊，钟小姐啊，你系唔系唔中意呢对鞋啊？ 我唔系唔中意，不过今日冇打算嚟买鞋啫嘛。第二次帮衬你啦。 啊，钟小姐啊，你哋电视台系咪招考艺员咧？ 我呢啲唔系好清楚，你问系秀兰小姐啦。 系小姐，系唔系啊？ 我知道公司近嚟招考艺员，如果你对电视台嘅工作有兴趣咧，可以随时写上去应征啦。 多谢晒啦，系小姐。钟小姐啊，我想你同我签个名得嘛？ 好啊，签喺边度啊？ 呢度啦，吓。 我真系唔信你呢世都唔洗手。 唔使咪唔洗，好出奇咩？ 强哥啊，今日钟玲玲系咪真系同你讲电视台招考艺员啊？ 系啊。 我正常咧，强咧唔系乱噏噶，因为我对于钟玲玲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字咧都记得好清楚噶我。 你讲咩咁开心啊？我哋讲考电视啊，英姐，不如我哋都要考下咯。 考咯考咯，考咯。 你哋考你哋嘅事，千祈唔好预埋我嗰份。 难叻，好多人预你啦。 哼，英姐吓，你有冇兴趣啊？ 兴趣就唔系冇，不过唔知道你考咩咧？ 至多咪唱下歌。 唉，唱歌你也得啫，我点得？ 唔系啫，讲大话，佢学校唱诗歌班嘅，咁咪得咯。我哋两个人一于合唱一只歌。 嗱，到时你要教下我噶吓。 嗯。 去考咯，凑埋我噃。 你牛咁嘅声，点唱得歌噶？ 唔唱得啊？咁我咪冇份去考。 啊！你翳下月华同你做趣剧啊！你哋两个都咁好福气。真系最佳配搭噶， 系噃。如果我做得好，俾个导演取录咗我，咁我咪可以日日夜夜对住钟玲玲咯。 你仲提钟玲玲， 佢唔肯帮你做噶啦，快啲过去嗌佢啦。 系啊系啊。 叶华，帮我做趣剧得唔得啊？ 唔做。 啊，叶华，做啦， 做。都话唔做咯。 啊，唔啱咁咩？你咧就做林黛玉，我做贾宝玉，我向你求婚咧。初初你唔好应承字噃，等我诶挨下一次，挨下又一次，咁你先至好应承我噃。 咁几时排啊？ 即刻好唔好 啊？好啊。你哋帮手嚟搬椅啦。 哎，快啲搬嚟啊！ 帮手，嚟。 哎，咁睇嘢啊，坐好啊。 喂，你要坐低当观众啦，拍手先。鞠躬啊。 哦。嚟啦喎， 开始。 啊，准备。林妹妹，你爱唔爱我啫？哎呀，林妹妹啊，点解你唔睬我啫？嗯。 喂，你有冇睇我做表情噶？我岌咗头啦噃。 哦，我点知你有冇岌头啊？ 哦，你同我做对手戏，你唔使睇我做表情嘅咩？ 哎呀，你真系犯鬼噶喎！我有我自己做戏啊，我自己都顾自己唔掂，我点得闲睇你有冇岌头啊？ 哈，原来我成日嗌交点做啊？ 哎，人哋林黛玉同贾宝玉好感情噶嘛。 鬼叫佢啊！我早已经应承咗佢噶啦，佢仲成日问住呢句说话，沉气到死啊！ 喂，你咁残嘅点做林黛玉啊？即系考唔到嘅啫。 我系咁噶啦，有本事你自己一个做两个啦。 喂，你唔做点得噶？我冇你又唔得噶喎。你做啦吓。你做林黛玉咧就系恶啲嘅，唔啱咁啊。我做林黛玉，你做贾宝玉啊。 你做林黛玉 就温柔啊嘛。点啫？就咁啦， 又好。 我哋向观众歌功。阿月英啊， 吓， 你同我哋宣布。 各位观众，而家呢个节目系由郑智发同埋何月华合演趣剧《新红楼梦》。 哎呀，林妹妹，你咁讲真系伤我心噶啫，我点舍得吓你啫？林妹妹啊，我同你真系天生嘅一对，我而家向你求婚。 哎呦，你向我求婚啊？ 我应承你。喂，边度咁快就应承噶？咁嚟过啦。林妹妹啊，我而家向你求婚。 嗯，我。真系咁丑， 哎呀，使乜怕丑啫？你应承我啦。 哎呦，你唔怕宝钗子呷醋咩？ 切，使乜怕佢呷醋啊？只要我中意你就得啦。喂，点啊你？咁点啫啊？ 咁啊。玲玲， 请继续做下去啦。 啊，系。 哎呀，喂，做到边度啊？ 唔知啊。 唔知边度啊？做到月华向你求婚啦。 求婚？ 啊，系。 我而家有机会啦，你向我求婚啦！ 阿宝哥哥啊，你既然咁中意我，你点话点好咧？ 点话点好啊？而家你肯啊，我又唔要你啦！ 哎，月华，我哋度定咗剧本冇呢句噶喎。 你冇我有啊？早知你咁衰啊，真系唔同你做对手戏啊！哼， 哎， 雨华， 雨华， 雨华， 我哋唔好出去啦，就轮到我哋噶啦。死啦，咁点咧？ 喂，咁做做下走咗去喎。 郑先生，你呢个趣剧就做到呢度为止啦。 啊，系啦系啦，好唔好睇啊？ 得啦，你换衫先啦。 哦，咁我考唔考到？ 我第日自然会写信通知你。 记得啦。 唱得好好啫， 梗系好啦，点解学你咁论尽喎？ 吓，鬼叫你睇钟玲玲啊！ 我而家同你讲啊， 我又同你讲咩？ 无谓嘈， 喂，要出声咩？论尽死， 你唔出声咪要啊？ 诶，月英啊，你估我哋考唔考到咧？我真系好心急啊！ 我希望你考唔到啊！ 而家紧张都冇用啦，已经成咗定局啦。 我哋紧张咗咁耐，听日系星期日，我提议大家去旅行轻松一下，你哋赞唔赞成？ 好妒忌啊！ 心善莫相愧，絕無問題。 我心安慰，大眾互惠， 難與苦大眾擔當，行政盡百分。 情是最珍貴，我哋要親切共勉勵， 合力去衝破浪與濤，與社會公益盡心為，共重擔行情心寶貴。 心善恶常规，绝无问题。 我心安慰，大众互惠， 难与苦大众担当，行前进发挥。嘿， 情是最珍贵，我哋要亲切共勉励， 下地去冲破浪与涛，与社会公益尽心为，同众担行情心宝贵。 等我一下，强哥 啊， 食嘢 哦，等我收埋啲书先。 强哥 啊， 你有冇女朋友噶？ 女朋友我边度有啊？你介绍俾我啊？ 要我介绍？ 嗯， 你使乜我介绍啊？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近在眼前？ 嗯，你同他很接近，你日都可以见到他的。你明白我意思？ 我明白，我明白 啊。你真的明 白？ 是。吃东西。 嗯。 你的手邋遢。 真好玩。阿秀丽啊，今日轮到你节日，你去买餸煮饭啦噃，好鬼死咁肚饿啊！ 我好攰啊，强哥，你帮我买啊！ 喂，咁快脆就学识我弄嘢，点人去买餸啊？ 我同强哥讲心噶嗬，强哥，你帮我买啦。 哦。 拜拜， 拜拜。 邓小姐，你的歌唱得相当出色，我们公司决定聘请你做基本歌星。至于何小姐，我们几位评判员认为何小姐做司仪比较做歌星更为适合，不知道何小姐有没有兴趣呢？ 有啊有啊，她很有兴趣的。 那最好呢，呢度有两份合约，请你睇睇佢。如果认为冇咩意见嘅，咁请你嚟签咗佢啦。 哦，唔使睇啦，签啦。哦， 米哲，在你哋未签合约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同你讲明。做电视艺员最重要有三点。 嗯。 第一点，守时。 哦。 第二点，又系守时。 哦。 第三点。都是守时，咁你哋明白电视工作对时间性嘅重要啦。 明白啦，明白啦， 明啦。 唔该啊。喂，你话同强哥讲啊？系噃，程导演啊。 嗯， 我有个朋友对无线电都好有研究噶，唔知道你哋公司请唔请技术人员呢？ 暂时未有空缺噃。咁咧，嗱，呢度有一张申请表，你填好佢，交翻嚟俾我。等有空缺嘅时候，我再通知你哋啦。 唔该你吓、啊。呢张申请表你代好佢啦。 哦。 英姐，我哋真系好彩啦，咁多人考，我哋两个取录咗。咁我哋以后要俾心机做之好啦。喺度叫车咯。 系，月英啊，你嗰个嚟啊？ 咩事啊？秀丽啊，我同强哥要去探一探个朋友，你翻屋企先啦。我去买得唔得？ 你唔去得噶，等我帮你叫下车啦吓。车师，上车。 拜拜， 拜拜。 拜拜。 发哥，哈，佢两个今日都放伴奏噶，去边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秀麗。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點啦，蘇啦。 等我嚟，等我嚟。 喂喂，等我嚟點啦。 啊，咁都要爭下佢哋。 秀麗啊，快啲切蛋糕啦。 好啦，快啲切啦。你仲未吹熄啲蠟燭噃？ 係啊。 誒，咁大家一齊吹啦。 你哋點知我今日生日噶？ 你唔記得啊？你搬嚟第一日，我哋問咗你啦嘛。 係啊，誒，秀麗啊，呢次好彩國強記得咋，如果唔係走咗雞，你有份啊。嗯， 多謝強哥。 秀麗啊，切得蛋糕未啊？ 切得啦，切得啦。 咪住。我聽人講切生蛋糕之前許個願咧，好靈嘅。你有冇心願啊？ 有啊，我哋聽唔聽得㗎？個個都聽得。首先，我希望我同月英姐入咗電視台之後，平步青雲。 好嘢！ 仲有仲有仲有。第二，我就希望我哋大家友誼永固。 友誼永固。 切得蛋糕未啊？ 切得切得切得。 家姐啊，攞把刀嚟啊！ 唔該。 林秀麗小姐再歌再舞高歌一曲《青春之歌》，各位已經欣賞過了，跟住是今晚的趣劇演出時間，請各位留意收睇啦。 家姐，家姐，家姐啊，家姐！ 月英啊，唔使驚啊，有我喺度啊，唔使驚啊。 懶叻，你都冇家姐定啊，家姐。 頭先程導演讚你唱得好啊。 真嘅。 係啊。 秀麗啊。辛苦曬噃，走啦咩？ 係啊， 叫車未 啊？我哋自己叫得啦。 好好， 程導演啊， 係我介紹你先，趙英偉先生、李國強、 趙生、 李生、林秀麗、 林小姐、 何月英、 何小姐。幾位如果想面嘅，一齊去宵夜呢？ 去咩？我要翻去睇阿月華，唔啱你哋去啦。 何小姐，咁咪大家一齊去咯，又唔使好多時間嘅。 是咯，去啦，月英姐。我真的要回去看月华咧，多谢晒啦。你哋几个去啦。 秀丽啊，唔啱第二次先啦。 诶，李生，第二次还第二次啊。所谓相请不如偶遇，使乜客气？ 林小姐，咁都唔想面。 强哥，去啦。 你中意就去啦。 请。 麦小姐，唔啱我送你翻屋企先。 好啊，唔该你啊。 麦小华， 仲未瞓啊？ 等你翻嚟啊嘛！家姐啊， 吓， 秀丽咧？ 哦，佢同阿强哥去咗宵夜啫嘛。 咁佢哋有冇叫你去啊？ 有，不过我挂住翻嚟睇你啊嘛。 咁仲有希望？ 咩希望啊？ 啊？冇，我只系话你同秀丽两个喺电视台做落去咧，将来一定有希望。 哎呀，系啊，你咁大个人，讲嘢牛头唔搭马嘴嘅，明明讲开宵夜，点会讲到希望呢？啊，系啦，今日喺公司有冇俾部长闹过咧？ 冇啊， 真系冇。 真噶，唔信你问美娟啊。 又好，信你啦。嗱，以后更加要俾心机做啦，知道吗？ 嗯。家姐啊， 吓， 今日个个都话你同秀丽两个喺电视度做得好啫。 个个都话？边几个话？ 我同发哥咯。 唉，你同发哥只不过得两个人啫嘛，点可以话得个个呢？ 哦，咁点解我系我同发哥两个啫嘛？咁我同发哥都话你做得好啦，即系个个都话好啦，系吗？家姐， 系好啦好啦，夜啦，听日要翻工嘅，瞓啦。嗱，好瞓啦吓。 嗯。家姐啊， 又做乜嘢啊？ 你系咪好中意强哥噶？家姐啊，你唔好怪我多事，我有啲嘢要提醒你啫。 提醒我咩？ 如果你真系中意个男仔，就要俾佢知道，千祈唔好放喺心嗰度啊！如果唔系，佢点知道你中意佢啊？嗯？ 叫我啊？ 做咩事咁闷啊？ 冇嘢啊。伙计， 哦嚟。咩事先？ 同我攞支百事吉嚟。呀？ 嗯？你估呢个电视歌星林秀丽会唔会系我哋阿丽啊啦？ 阿丽唔系喺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咩？ 唉，系啫，佢啊平时中意唱歌嘅，你唔俾佢考去电视台做歌星嘅咩？啊，诶，唔啱打个电话去问下啦。 你中意打到够啦。 哦。 快啲啊！我等紧电话噶。 得啦，我贪得意啊。喂，啊，电视台系嘛？诶，唔该你同我请林秀丽小姐听电话啦。吓，啊，我啊，林福茂啊，吓。佢做緊節目啊？哦，唔該你，佢做完節目話我揾佢啊，睇佢識唔識我。 快啲啊！我等緊電話。 我老婆而家催我收線啊。 喂， 喂，邊個？ 都黐線嘅，佢叫林福茂喎，佢叫馬林秀麗，識唔識得佢喎？ 哦， 梗 係啲歌迷嚟啦。 直情係啦。 喂，等唔等埋秀丽啊？ 唔知佢中唔中意同我哋一齐咧？ 我打电话问下佢啊。 好啊。 秀丽， 我哋走啦。 我走先。 林小姐，头先一个林福茂打电话嚟问你识唔识得佢喎。 我爸爸揾我。 你爸爸揾你做咩？ 唔知啊，英伟啊，怀念我哋未够钟睇戏，不如你车车我翻屋企先啦。 好啊。 咁有列錯啊？ 唔好啦，今日我又冇買嘢你，不如第日先專程拜訪你爸爸媽媽啦。 咁你等一陣啦，我好快就出嚟。找哪位啊？ 我找我是这里的小姐来的。 你是这里的小姐？我来这里上了工几个月，都没听过老爷和奶奶提过她有个女的噃。 那你们老爷奶奶在这里吗？ 刚刚去了街。 阿芳呢？ 阿芳 在这里做工那个啊？ 这里只得我一个工人了噃。小姐，我哋老爷奶奶吩咐过，佢唔喺屋企就唔俾三面嘅人入嚟，真系对唔住啦。 唔紧要，唔该晒你。 唔使。小姐啊，你贵姓名揾我哋老爷啊？如果佢翻嚟，我同你话俾佢知啊。 我叫林秀丽。 林咩话？ 你唔使话俾佢听，我第日至嚟过啦。 咁就最好啦。不过我哋老爷奶奶好少喺度噶噃，如果你揾佢，就最好打个电话嚟先，咁就唔使摸门钉啦。 我知 道。秀玲，为什么一场你都不入去坐下？ 我工人说我妈睡了觉，我无谓入去要你等。 那我们去看戏。 嗯。 强哥，我哋喺度叫车好吗？ 月影，我唔想翻去住，你自己翻去先啦。 你去边啊？ 我想一个人四围行下。 痴心为长日念记爱人。转眼又容易惹起伤感，情化作恨，相爱不相衬，自恨情爱断感同心，关心照慢路为他关心，为我未能及为之多感，难买爱字不甘心悲愤，空借叹错失恋教训，脑海中暗恋他，他笑扮动爱感，有智慧最懂我心，缘后那同命恋，相亲相爱不均，悲哀梦消散自相散，伤心他已另有爱人，创痛望情路觉得黑暗，情爱化恨怎化解痴心，梦断情天痴心缘分。 你的歌唱下唱下好有进步啊。以前我跟你讲的毛病你都改了很多了。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唱得不够放。 其实呢，你个歌同阿秀丽都唱得差唔多一样咁好噶。 哎呀，君能，你唔好氹我欢喜啦，我同秀丽边有得比啊？ 冇，我点会氹你啊？我哋又系老朋友，又系同事添，我点会氹你啊？就算志在你请我饮茶，都唔使咁呃你噶嘛，系咪？系咧，月英啊，我差唔多够钟上班啦，我要翻夜总会唱歌啦。走先啦，我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成日抽时间嚟教我噃。 唔使客气，老朋友，下一次我哋几时再练？我哋通电话联络。 好啊，唔该你吓。 再见。好，拜拜。 拜拜。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 一、二、三，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强哥，你翻嚟啦！我留翻饭俾你啊，我而家开出嚟俾你食啊。 唔使啦，我唔想食，唔该晒你。秀丽翻嚟未啊？ 未啊。 系咧，阿志发同阿月华去咗边度啊？ 哦，佢两个听日翻下昼去睇九点半。 点解你唔去啊？ 哦，我约咗陈君能嚟教我唱歌，佢啱走啫嘛。你喺门口冇撞到佢咩？ 哦，撞到，不过我一时醒唔起啫嘛。 强哥，近来你成日都心不在焉，咁会好影响你工作噶。 月英，我好多谢你咁关心我。不过你未真真正正爱嗰个人，你唔会知道恋爱滋味系点样嘅。 你讲得啱，我真系唔知道恋爱嘅滋味系点。我只知道爱人而不被人爱，系一件好痛苦嘅事。 哦，你咁讲。即是说你曾经恋爱过了。 如果爱一个人，而那个人一直不知道都算得上是恋爱的话，那我都可以讲的话已经恋爱过 了。那你喜欢那个是谁？如果我认识他的，我可以帮你告诉他知，等佢知道有一个咁好嘅女仔中意佢。 好多谢你嘅好意，可惜你冇办法帮我呢个忙。 点解咧？我唔识佢噶。 唔系。 咁点解唔俾我帮你啫？ 因为而家太迟，因为佢已经爱上咗另外一个女仔，而且我知道佢仲爱对佢好深添。 哦。咁讲，即系佢变咗心啦。 咁又唔能够咁讲，因为直到而家，佢都唔知道我爱佢。 点解你咁傻？爱一个人唔俾对方知道。 强哥，你系第二个同我讲呢句说话嘅人。喺你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同一样咁关心我嘅人咁劝过我。 咁点解你唔听佢讲？ 我唔系唔听佢讲，不过当我有勇气准备要同佢讲嘅时候，亦已经太迟啦。 对唔住，我无意中挑起你嘅心事。 唔紧要，你睇我而家唔系咩咩？ 月英，你真系勇敢，能够面对现实咁生活落去。比较起你。 比较起嚟，你比我幸福得多啦。 你咁讲系咩意思？ 因为你仲有机会对你心爱嘅人讲出你嘅心事。 我仲有机会？ 系，因为我觉得秀丽同赵公子嘅认识仲唔系好深，而且秀丽同你的确系好理想嘅一对。强哥，幸福系我哋自己去争取嘅，你唔好好似我咁傻，白白放过呢个机会啊！ 月英，好多谢你咁鼓励我，我一定要揾个机会同佢讲。 你又话有嘢同我讲， 秀丽，我爱你。做咩唔出声？你唔信我？ 唔系，我唔信嘅系现在。我怀疑我自己会唔会真系咁幸运，喺事业同爱情两方面都开始得咁顺利。 原来系咁嘅，我仲以为你唔信我添。秀丽，你担高堂望下我。 你要我望住你做咩？ 我想你睇清楚一下，喺你周围嘅一切都系真嘅，包括我对你嘅爱情在内。咁你仲怀疑我？系啦，秀丽，你同佢哋讲咗要搬出嚟住未？点解仲唔讲？ 我讲唔 傻女，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唔通你一世都同佢哋一齐？而且而家电视台最红系你，如果你迟同佢哋行，唔多唔少影响你。你谂真下，嗱，而且我间别墅系咁大，如果你搬嚟我度住，唔止我哋日日可以见面。仲有司机送你翻工放工，你话几方便？ 英伟，我哋唔好讲呢啲嘢。 又好，咁你中意讲咩？ 我都唔知讲咩。 嗱，咁你唔讲，我讲啦。 嗯。哎呀，你咁曳系嘛？哇，两点噶，我要翻屋企啊！ 使乜咁快啫？坐多一阵添啦， 得你好夜啦。 咁我哋坐多一个钟头，九个字，半个钟头咧，三个字， 又好。 记得同佢哋讲啦噃。 嗯。 拜拜。 拜拜。强哥，咁夜仲未瞓啊？ 等你翻嚟。 等我？ 秀丽，你知唔知而家几点钟？ 四点几。 冇错，四点几。你知唔知道成班朋友挂住你，佢哋几个啱啱翻又有瞓啫。 其实你哋都知道我同英伟去街嘅啦，使咩咁紧张啫？ 就系因为你同阿英伟去，我哋至唔放心。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我知我咁讲你系唔高兴噶啦，不过事实上个个知道赵英伟系一个花花公子嚟嘅，你同佢相识只不过几个月啫，就同佢去街去到咁夜。 好啦，你唔好再讲咁多。其实你咁样干涉我嘅自由，已经超越咗朋友应该关心嘅范围。请你以后唔好再诋毁我朋友。早唞。 秀丽，你系咪真系好爱英伟？ 系，英伟系我生命里边第一个爱上嘅人。 第一个？ 系。你仲有咩想知道？ 冇啦。 早唞。 喂，昨晚同秀丽倾成点啊？ 唔好提啦。 哼，睇你个样都系凶多吉少噶啦。不过唔怕，有我陪你。 陪我咩啊？ 陪你失恋咯。 陪我失恋？ 唉，钟玲玲又遗弃咗我啦。 钟玲玲遗弃你？ 系啊。点 解啊？ 佢去咗英国唱歌，咪即系遗弃我咯。 系，听你小紧快润嘅。 乜小紧快润啊？做人系要咁先至好噶。学你咁啲咁多嘅激气，容不易死噶。 发哥，够钟发哥 啦。系啦，嚟啊！ 走啦。 余英啊，今日翻早，我先去啊。 家姐，拜拜。 拜拜，拜拜。 早晨。 啊！而家仲早晨，你知唔知几点钟啦？ 几多点啊？ 成点钟噶啦！你琴晚梗系好夜翻呢。 嗯。 秀丽啊，你唱歌真系唔适宜咁夜瞓噶。 我知啦。啊，月英姐， 咩事啊？ 我想搬出去住。 你想搬出去住？点解？ 一来呢度唔够住，二来英伟话佢有间别墅。 哦，你意思即系话想搬去赵公子度住咯？ 月英姐，你唔好咁大惊小怪啊！我都未讲完，英伟家别墅好大噶。 系啫，你识咗人哋只不过几个月啫噃，就搬去人哋度住有乜好啊？ 我梗系识咗你哋几个月，就搬嚟同你哋住啦。我认为咁样做冇咩唔啱啊。 秀丽，你既然立心搬出去住，我都冇理由阻止你。不过你真系要谂清楚至好啊！ 上楼睇你间房。房你中唔中意？饮啲咩酒？ 我唔识饮酒嘅。 啊，我同你入去睇下。 啊！哇！ 新神快乐，前程无限。 多谢你， 英伟啊，今日你爱人生日，人逢喜事精神爽，饮咩啊？ 好啊好啊， 我斟酒。 唔得，斟杯俾阿秀丽先啱。 系啦，两个对两个，好似公平啊嘛。 唔该， 秀丽。你今晚飲咗好多噶啦，再飲跟住醉啊！ 唔緊要，何先生何太太咁俾面，我咪飲唔啱嘅。 係啦，英偉，使乜咁緊張啫？秀麗都係飲得啦，嚟乾杯！ 飲 飲，多謝多謝。秀麗，我哋過嗰邊招呼下啲朋友，對唔住咁多位，失陪。 好好好，邊就邊啦。 上邊上邊上邊。 恭喜你噃， 得啦， 恭喜你新年快樂。 祝你新年。 啱收工啊？ 隨便坐。 隨便啊。 恭喜你喎，秀麗。 秀麗，恭喜你新年快樂。 多 謝冰冰。恭喜恭喜。 點啊？ 哇，幾靚啊！喂喂喂，睇下呢眼燈。 哇！嗰度有冇揾錯啊？ 點會揾錯啊？裏邊請緊客啊！ 幾位揾邊位咧？ 我哋揾秀麗，特登送我生日蛋糕俾佢，我哋係佢好朋友嚟㗎。 好，請等等啊。 好啊， 秀蘭啊，你哋幾時請我飲啊？ 係啊，你收到我請帖咧就知道啦。 小姐啊，有幾位人客嚟揾你啊？ 哎，秀麗，秀麗。 哎，秀麗啊， 秀麗， 有蛋糕食啊，秀麗。 乜你叫佢哋嚟？ 秀丽姐， 秀丽， 乜你哋嚟咗啊？ 系啊， 我哋记得今日系你生日，特登嚟探你噶。 呢个蛋糕系我哋大家夹钱买嚟送俾你噶。 系啊系，我都有份噶喎。 我忙嘅头唔记得请你哋添，真系唔好意思。 唔紧要，秀丽啊，带我哋过去食嘢啦。 你哋过去嗰边坐下先，我叫人拎过嚟俾你哋食。 秀丽，嗰边咁多人客，你入去招呼下啦，企度做咩？对唔住咁多位啊！ 秀丽，你翻过去先，我好快就过嚟。 咁你快啲咯。 咩事啊？ 我今日翻早工，想走先啊！ 咁快就走咧？ 秀丽。如果你爹得闲嘅，随时翻嚟我哋度坐，我哋永远都咁欢迎你嘅。 好啊，等我得闲先啦。 系咪咧？我叫你哋唔好嚟噶啦嘛。 嗱，唔乜嘢咧，至多走啦。 嚟，我入去洗脚。 点啦，早知拎翻嚟自己食啦。 嗯。 仲睇咩啊？走啦。啊？ 嗯。嗯。你仲未翻啊？ 未咧。就轮到佢排添噶， 死啦！佢呢排成日都迟到，我劝极都劝佢唔听。 最近佢成个人变晒添啊！ 国强啊，吓嗌一嗌秀丽啊，你排戏。 程导演啊， 咩事啊？ 佢未翻啊？ 咩话？又迟到？ 嚟啊！乖乖地开船啦，我仲要翻去练歌噶。 仲使乜练得噶？你怕你不懂唱 你自己拎回去听下，你的歌退步了。秀丽，做艺术工作跟其他工作一样，不进则退的了。 Peter， 你叫我上来就是要我听这几句说话啫。那我现在走得未？ 未。仲有一样嘢我要话俾你听，假如以后你仲要迟到嘅话，我揸正你做。 好，你话点就点，反正我唔系靠呢份工资有饭食嘅。程导演，我谂我而家都走得啩。英伟，英伟啊！ 你唔使惊，你想知佢系边个啫嘛？问我咪得啦，使乜唔怒气啫？ 你使乜大惊小怪得噶？呢啲咁嘅事好平常啫。 咩话？你口黄米雪大个女人翻嚟仲话平常？你点对咗我住？ 秀丽，我点对你唔住？你睇，有咁大间屋俾你喺度住，仲有咁多工人俾你洗，有咁多靓衫俾你着，仲对你唔住？ 你咁讲，即系话用物质同金钱可以换到我爱情咯噃？ 冇错，你讲得啱，爱情唔系用钱换，用咩换？秀丽，唔通你真系相信呢个世界上有真正嘅爱情嘅咩？ 我唔理呢个世界上有冇真正嘅爱情，但系我对你嘅爱系真嘅，我要你即刻赶嚟同我领车。 如果我唔赶咁点？你唔好唔记得，我先是呢间屋嘅主人噃。 咁你当我系边个？ 当你系边个？就好似以前我中意过嘅其他女人一样，甚至同而家房入边嗰个都冇乜分别嘅啫。秀丽，我劝你做人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好啲。咁我哋表面上仲可以保持以往嘅关系，不过话如果你唔愿意，喜欢各行各路嘅，我都唔反对嘅。 你唔使再讲落去啦。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你系个人面兽心嘅伪君子，系你自己话爱我嘅，系你叫我离开我班朋友，亦都系你叫我唔使理电视嗰份工，同我结婚嘅。 同你结婚？好啦，我问你，如果调转头你系我，一出世大把钱，无忧无虑，咁你会唔会傻到？终于你嗰啲所谓爱情，由头到尾咁中意一个女人，你谂下我讲得啱唔啱？对唔住，我而家唔得闲，你考虑清楚先答复我都未迟。拜拜。 余英啊，导演话叫你睇住呢个节目先喎。 叫我去替佢？ 系啊，冇时间噶啦，你准备啊吓。 我点得噶？ 唔怕，平时你时时都有练歌噶嘛，去啦。你得噶啦， 你。 点解唔写啫？快啲啦！ 我忽然间醒起啊，如果秀丽能够饮到佢哋嗰餐咧，咁就真系好。 系啦，秀丽唔知去边啦，去佢屋企揾佢，又话佢未翻过去。赵公子嗰段话佢搬出嚟好耐啦，唔见佢咁耐，唔知佢而家点啦？ 月英啊，你使乜难过啫？我谂我哋一定会揾到佢嘅。 啊，不如咁啦，强哥，你睇报纸登住结婚启事，秀丽姐一定睇到噶。 啊，系噃。 点啊？ 好啊， 发哥，听日去登报啦。 辛苦啊！ 我知。 咁点解你唔搬翻嚟同我哋住啊？ 我冇面见你哋。月影姐，我真系后悔冇听你哋嘅说话。我而家知错啦。 秀丽，你唔好喊啦。过去就由得佢过去啦，你可以由头开始过噶。嗱，你可以搬翻嚟同我哋一齐住，好似以前一样咁啊！ 我仲可以搬翻嚟同你哋一齐住？ 点解唔可以啊？ 你哋唔怪我啊？ 我哋点会怪你啫？ 做咩啊？ 佢哋都唔知几挂住你啊！ 系咯， 系咯，秀丽啊，同我哋翻去住啦吓！ 嚟啦！ 吓！ 秀丽，你仲记唔记得你生日嗰日我同你讲过啲咩说话？ 咩说话？ 我哋永远都系咁欢迎你。 你对我真系太好， 咁你以后唔好再离开我哋啦。